50分贝。 谈笑无还期。 50至90分贝。 控制噪音污染，创造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薄凉糖瓜子烟卷来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 呢。这会儿乱呢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 喂，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快点。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 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？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，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，尊重他人，尊重艺术。 20分贝。 坐看云起时。 30分贝。 清泉石上流。 50分贝。 谈笑无还期。 50至90分贝。 控制噪音污染，创造诗意空间。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他们都不曾缺席，而他们现在的生活，你缺席了吗？ 妈，我周末加班，不回家吃饭了。 关心空巢老人，不止在重阳节。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排放。 我是个白领，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，少点污染。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，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，多洒水，少点扬尘。 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。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。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。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， 来，为青春永垂不朽，干杯！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约会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家宴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随便用， 菜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 啊，这个饭没法吃了。 关闭屏幕，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，心与心沟通。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，money， 豪宅。 漂亮女朋友， 芭比娃娃。

人亡，夫妻离散，半是清官美名毁于一旦啊！你若将我与赖人治罪，我就一口咬定你那程氏夫人。你想，你岳父大人官拜刑部尚书之职，你若将他的女儿治罪，他岂能与你罢休啊？你看这上下左右无人知晓，即使千秋万代也难水落石出。我劝你将错就错，顺水推舟。虽然是错杀了一个小小的刘松，却保住了你我大家的身家性命。你还是你的二品严晴天，我还是我的七品贾知县，说不定日后还能晋级升官。我的妹夫，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 聊下去。 只因我 才动你之心， 为妻，为妻有罪，你。 别怪我，偏听贾兰之词，你不细问柳松，二不查访乡民，这三不言素语诸之事，以致酿成这千古奇冤，怎不叫人痛心疾首？ 那个当官的会有罪，那个当官的会有罪。 儿不能，女儿不用，女儿不能为爹爹伸冤报仇啊！ 少英， 你还我爹爹！还我爹爹！ 少英， 见完了。 囚车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将我上报，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 将我上报。 寻情枉法，嫁祸留松，我请 查他私添案卷，小婿我错杀了刘松，请大人发怒。 爹爹，天民之过，实乃是小女之罪，只求爹爹赦免天民，女儿我虽死无怨。 此罪乃是家来恩人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 冤枉，冤枉！ 你们是？ 我乃是被害人翠珠之女，此事与老爷夫人无关，求大人明断。 老夫代天巡城，执掌生杀大权，严天民错斩刘松，当处阎王罪。 大人， 大罪在贾来尔犯身上，严天民一向为官清正，特赦免于治安罪。 谢大人。 且慢，岳父大人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理应执法严明，如若殉情，何以正国法而负万民？ 老夫明断，谁敢违抗？ 岳父， 待上误杀。 岳父， 待上误杀。 这，岳父大人，小婿想借用天子的上房宝剑，将这李李庙全当东堂审理此案，请岳父大人监察。 好，老夫就将上房宝剑交付于你，你要仔细审理，为令彻查。 谢大人。虽竟寻情枉法，罪不容诛，押了下去开刀问斩。城市金钱，城市金钱。 王氏，四天案卷判刑无罪，发配边关。 不该将这恩爱夫妻之情求 断然不顾，严天明啊，严天明！小女昨天按照你将他发配兵官服刑无罪，我倒要问你错斩刘松水之罪也。 岳父大人，问得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血溅乌纱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评剧《烟壶》的选场。古文月扮演柳娘，傅家祥扮演乌世宝，王景明扮演聂小轩。 Yeah. 的是梅兰竹菊，四句论词，自觉这色彩艳，款式不俗。江湖成是福，还是请师妹先来听好听。 师妹，师妹。 师哥，您唤我有事儿吗？ 师妹，我想再问问您，您看我这套《梅兰竹菊四君子图》的烟壶，真交代得过去吗？ 师哥，要说这套壶啊，论坯子、色彩、图样，都够得上上等。您就放心吧，我还能骗您吗？ 就怕师父不这么说呀。 我说你这个人呐，可真是小嘀咕，师傅那儿有我呢，管保叫你现不了眼挨不了刺儿，不是？ 这给您添麻烦了，添麻烦了。 哎，师哥，您先别忙着谢客呢，我还有件事儿啊想求您呢。 师妹，有事儿您尽管说。 师哥，要说这个样子呀可是真不错，不过呢，我想叫你再给我画一幅啊，有男有女有山有水的四扇屏。 啊，这有何难呢？师妹，您就出题吧。 呵，这能耐还真不小啊。师哥，你听着。 您指点请我前， 梅兰竹菊谁倒霉， 蝉鸣鸟啼更可观， 一不挂一不挂春秋何所暖， 凡把冬泳恋，世上哪里有天仙，不如画个弥勒佛大大的肚皮能容天、 七仙女可都变 也不好。 梁山伯相思偶学子，祝英台寻身在坟前。这样的话儿不吉利，倒不如画上一个。 画上一个什么呀？ 武松打虎在山川， 这武的都出来了。师哥，你不是要武的吗？ 啊， 那我也有。师哥，您听着，画一对樊梨花，和谐并山，师兄师妹展雄关，几经周折结亲眷。 金国女替父从军，梨花木兰， 你真是一目嘎嘎似养眼，不是人间烟火的石人石马，石头烟袋不冒烟，牡丹花里不知彩，金的枝花能结多大的天。 这样的花儿真难花，说什么似养火养石头烟袋不冒烟，地不对题怎样花，不伦不类岂不惹笑贪婪。 哎呦，我说师哥，哎，我说你呀， 师妹，你别生气呀，师妹。哦，师傅。 爹，您回来了。 回来了。 爹，您这是上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。 出了广渠门，顺着河沿溜达到左安门，想找找咱们爷俩当初跟鬼子打仗的那块地方。那片芦苇比头二年又大多了，只是物在人亡，景物全非。 爹，我知道你又想起我娘来了。爹，这些事儿啊往后不许您再提了。哎，爹， 嗯， 您快看看我师哥画的这个梅兰竹菊好不好啊。 求师父您多指点。 好，好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 爹，要说我师哥画的这个呀好倒是好，可是要是跟您比起来呀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 师妹言之有理，我只不过是才学乍练，以后啊还是师父您来。 我 啊， 就怕来不及了。我拿样东西你们看看。 哎呀，我说师哥，你这个人呐可真是上不了台面。常言说得好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怎么老您来您来的呀，还让老爷子总扶着你走路是怎么着？ 你们看， 锦盒，这里装的是什么呀？ 这里边装的是九爷定做活的画稿，你们看看。 我说你别装神弄鬼的，看出什么来了？ 这上边画的是八国联军占北京啊！ 啊，拿来我看看，这是哪个挨千刀的画的图样啊？一提起八国联军，我要碎。 就交活，要么就 怎么的呀？您倒是 说 话 呀！宁小轩在家吗？ 九爷府管家来了，你们进屋去。 宁小轩，我是无事不登贵门槛儿啊。 李爷来了，您请坐。 哎。聂小轩，九爷的活儿过一个月了吧？做得怎么样了？ 李爷，我正要找九爷回话，这批烟壶能不能另起画稿？ 这两天我耳朵有点背，你说什么？ 能不能另起画稿？ 什么？闹了半天，九爷的活儿你要根儿就没做呀！啊，聂小轩，九爷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交不上活儿，你这双手就得搬搬家。我走了。 为我操劳了大半生，苦学苦练多少年，才学会了古月轩这一门绝技，如今反倒大祸临门了，难道是我这双手的过错吗？我这一斧子下去就成了残废，岂不是给柳娘增加了拖累，给世宝增加了牵挂？不，我不能动，我不能动，我不能不剁手，不剁手就得给九爷做这卖国求荣的活呀、啊！这活是我聂小轩干的吗？ 听众朋友，评剧烟壶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